北京呢将刮起比较明显的大风，预计偏北风5-6级，阵风可达到7-8级。 嗯， 然后周日的天气呢，就是在这个风雨过后呢，就风平浪静了，就是变得晴朗温和了，风力也不大。 嗯， 最高气温将回升到20左右，适宜大家这个出游出行。总体来看，这两天北京以及我们整个周边地区，包括华北还有西北这个东西北的部的一些地区，都将受到这次冷空气的影响。 嗯， 有降雨天气， 那就波及范围还比较大。 对，这次冷空气是比较强的。 嗯， 然后呢，自北向南都将是有这个北方，就像内蒙、黑龙江还有青藏高原这一些地区呢，就将出现是降雪天气。 哦， 像我们这个华北的这些地区，这个西北的，就是像陕西这些地区吧，陕西和这个。 西北地区 这大部分就是降雨。 嗯， 那就是到南方呢，这个冷空气在和南方的暖湿气流结合之后呢，就是南方就是比较强的降雨。 嗯， 就是会比我们这个华北地区的降雨要更大一些。 嗯， 而且呢局地会有暴雨，还会有这种对流性的天气，雷电和短时强降雨这种对流天气。 嗯， 所以呢大家这两天出行，特别是明天到双休日这个期间的出行呢，要特别关注这个在我们国家的出行要关注这个降雨天气。 嗯嗯，也就是说这两天尤其在国内旅行的朋友，到西北旅行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一下这个雨雪天气的临近的天气预报。嗯， 对。 嗯， 好的。嗯，谢谢尤老师。还有其他什么提示吗？ 没有了，就是现在咱们欧美和这个其他国家的天气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平静。 好的。 嗯嗯， 谢谢尤老师，我们下次再会。 好，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岛、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程。 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午后的1:08，我们又来了，这里是环球旅行家，欢迎大家继续守候在北京文艺广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帆，今天是周四的达人订阅号，我们又迎来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这段时间呢，我觉得他在出行之前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很多他过往的游历的经历，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谭怀宇。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嗯，为什么我这两天特别密集的跟怀宇保持联络，是因为怀宇今年还有很多的出行计划，在他出行之前一定要把他留下来，留在直播间里。听说今天晚上还有一次跟我们直播听众见面的机会。 对对对对，也还是这个文艺台。 嗯， 5点到7点，吃喝玩乐，然后吃喝玩乐那节目我给大家讲博物馆。 好。说起这个博物馆还得多说一句，因为下个月就会迎来世界的博物馆日。 对，博物馆日。 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大家也应该多多了解一些关于博物馆的一些知识。 对对对， 包括我们做好一些准备。 是是是，因为喜欢看博物馆呢，还是喜欢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 对， 因为现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那个上的需求和现实之间还是有差距的。 对对对，所以今天晚上先预告一下哈， 预告一下， 5点到7点，那就是今天我在4点到5点下了直播之后，还能跟您见面。 哎呀，很开心。 那今天呢，在我们环球旅行家这个单元当中，在我们这个时段里面和大家一起聊天的怀宇呢，将带来的是不一样的风景。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接下来咱们就进入今天的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 师聊天之前，先跟大家说说今天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啊，关于旅行者的要去的某一个目的地的节日。很多朋友可能在今天打开朋友圈发现，哎，自己的有一些闺蜜，有一些朋友怎么在另外一个地方啊，发出了非常不一样的声音。他们在某一个河边，某一座这个啊山上，正在庆祝当地的一个节日。在当地时间4月11号，也就是昨天开始，泰国就发布了消息，他们的新年将至啊。因为泰国的这个泰历新年，我们知道他们又叫做宋干节。 对 啊，这个宋干节有多热闹呢？去过的朋友都知道，在那儿这几天的景象，真的就是没有人待在家里了。 对对对， 全都在大街上。 对，都那是整个就是东南亚地区，那是最重要的节日。 是， 然后那个名字有好多个，然后那个可能宋干节这词儿有点那个听着 咱们不太熟悉， 啊，对，咱们不太熟悉。 咱们一般你看咱们的云南啊， 对， 咱们那边过的其实相似的这个民族性的节日叫做泼水节。 泼水节， 对。 然后呢，它其实是在国际上它有一特殊的名字叫卫塞节。 这是音译的吗？ 是音译啊，但是 听起来更生了， 对，更生了。然后呢，说起来反正都是一个。然后那个听， 对对对对， 听人家那个，因为算法这个咱们怎么这也算不过他们， 对对对， 他就说他们新年来了， 嗯， 然后新年来了就跟咱们似的，咱们新年来了，咱们不也搞过一些过年的那个活动吗？ 对，有过年的气氛。 对对对，他们也是， 在很多可能传统咱们的印象当中，咱们中国过新年的时候。比如说这个赏灯啊，比如说这个过去的烟花爆竹啊，今天咱们讲究这个文明过节啊，有很多的热闹的聚会啊，在那边呢，他们是用水来做聚会的一个非常神奇的调味品。 对，然后呢，有这条件的。 对，那我们知道这个在宋干节这两年以来，泰国方面是非常之重视，为什么？就是到访泰国的游客在这个时段太多太多。我看到在昨天发布的这个数据显示说，泰国是预计啊，他们是叫旅游和体育部啊，他们的这个部门呢预计说2018年是有53万外国游客到泰国旅游，比上年度增长13%。而他们提到的这个53万其实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在宋干节期间。因为我们知道泰国是全世界这个游客去的最多的目的地之一。 对对对对，它条件就是各方面条件都特别适合旅游旅行。 对。照您看这个季节也是特别适合的是吧？ 啊，对对对，因为尽管这个季节我没去过，但是泰国我一共去过4次，然后我选择季节呢都是和咱们北京这个反季节，就是北京最冷的时候，一定是那边最舒服的时候。 所以它的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包括它的气候，这没办法啊。 对，气候，文化，这个包括饮食。 对 啊， 咱们现在讲究说旅游，你有一个这样的选择的因素，叫做多样性嘛。 对对对。 那么泰国确实具备了很多大家选择的各种元素都在其中。 对， 对， 对。 那刚才我们提到泰国的这一次的这个泼水节期间呢，据说他们有一个特别让他们欢欣鼓舞的事情，就是旅游业给他们带来的收入的增长。因为我们知道全年对于泰国来讲，这个旅游是他们支柱性的产业， 是一个支柱性产业。 对，而这次的据说从12号今天开始到16号他们的节日期间，旅游业将给泰国带来198.2亿泰铢的收入，比去年增长18%，所以这也是让很多泰国人非常高兴的事儿。但是咱们也是看到了很多来自官方的提醒，比如说到了泰国之后，我们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遵守当地的或者说融入当地的这个民俗当中，不要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特别是我们说泼水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是干净的啊，是凉水。 对，尽量不能开水，是吧？ 开水绝对不能，这是段子啊， 段子。 说了这么多关于泼水节的事情，我们也希望在今天的平台上看到有更多的朋友，跟我们来补充补充，您在泰国过没过过这个宋干节、泼水节？或者您在咱们的这个少数民族地区，其实也有过这样的泼水节的经历，我们今天可以拿出来晒一晒。 对对对， 这个日子是正晒的时候。 对对对，这正当分享。 但是呢，怀宇说了，其实除了在泼水节期间我们可以感受到水的热情之外，水有凉爽它也有热情啊。 对， 除了这些之外呢，泰国其实可看可以去感受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对对对， 那所以我特别愿意听一听怀宇今天跟我们讲讲，在泼水节期间去泰国，我们除了玩泼水还能做什么，好吧？ 好。 刚才怀宇说是去了4次。 对，一共去了4次。 记得是什么时代的事情了吗？ 哎呀， 这个最早一次去那20年前了，1998年。 一竿子给我们知道20年前 了。对，20年前，20年前呢，就比如说咱们现在也有普通游客没出过国，尽管我那时候已经出过国了，但是我没去过泰国，第一次去泰国。 您出国出了很多次之后才去的泰国？ 不不不，去第二次、第三次去的泰国， 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啊，讲究新马泰嘛。 啊，对呀，然后我去的就是新马泰， 是吧？ 啊，那个时候，然后那个参团嘛，参团 新街口。马连道 ，对对对，太平庄。然后那个那时候参团就是跟现在也一样，因为泰国呢是个就是特别物美价廉的一个地方。 对， 啊、 到今天为止，大家还 是依旧是 对。 它主要是它的资源特别丰富，然后你只要跟旅行社走吧，你可以傻着，你想想20年前我根本就不懂得看博物馆、世界遗产，根本就不知道这些东西。 旅行还是一件新鲜事。 对对对，所以呢，他带着你看一些泰国特色的东西啊，包括游船啊、什么人妖啊，这都就是你只要去那个旅游公司一问，这大家都是懂的。这是第一次，然后第一次回来一看，哇，泰国是这样的。 您那次就是跟团游是吧？ 啊，对，大皇宫。 大概几天时间？ 几天啊？就几天，要新马泰长点，忘了是10天左右 啊， 因为新加坡也小，点一下就完了。 还就是走马观花似的。 对对对， 您刚才提到有大皇宫。 大皇宫、玉佛寺，然后呢，芭提雅，这都是叹号是吧？啊，然后这个去完了之后，就是人这一辈子可能就是跟时代有关。我们那个时代，翻译咱们那个时代都是从这儿起步的，是吧？ 刚才叫了一昵称，大家不要在意。 对， 就九十年代末。 90年代末，然后那时候去泰国等周边这几个国家还是挺，就是物美价廉不说，还是挺时髦。因为那个想自己旅行的话，难度还比较大。 那个时候是费事儿的，那个时候 对 难度太大了， 难度太大了。然后那次好出国一次一申请护照啊，一次性护照， 一次性护照 啊，对对对， 这就是时代的变化。 对对，现在好一次一个护照，中国这个边检部门就是公安局累死了。 对，所以咱们现在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便利的。 对对对，时代不一样了，那是第一次啊， 第一次九十年代末。 对， 第一次大家一般来想啊，就是我第一次去哪个地方还是比较清晰的。可是您去过四次，我就在想，这接下来这第二、第三、第四次，您都还记得吗？ 记得呀，当然，这都是我经历过的事情。第二次很快， 有肯定有变化。 对对对，因为时间差的会比较大。我第二次去呢，跟第一次去差不太多，但是第二次呢是有着自己目的性去的。所以呢，到那儿去之后，有一些活动我就不参加了。 那让我猜一猜啊，您现在很多的这个旅行的内容呢，是跟咱们的世界遗产相关， 对对对， 跟这个博物馆相关。 相关，对。 那一次去是奔着世界遗产，还是说 那个时候 没有那么明确？ 因为还有一点就是说，看你自己是一个什么特质的人 啊。 我身上有好多标签，其中有一个标签呢，我极优。 哎，对，邮票是您的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 特别重要一个。所以呢，第二次呢，就是第一次去没让我去看到他们的邮局没买成邮票，这个啊是不行的，因为最终集邮对于我来说它是个标签，所以我拿那个当主题了。 第一次是遗憾了。 啊，第一次就是大家什么样就什么样吧。第二次知道有个性了。 您第二次是奔着集邮这样一个 有想拿这个事当一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另外呢，第二次呢有一个主题了，朦朦胧胧有一个主题，就是想把世界上精彩的皇宫给都收集一下。 哎，您这胸怀大志啊。 然后那个那星彩皇宫以前都觉得特别，比如说卢浮宫啊、凡尔赛宫啊、什么，就这个是吧。 我们这两天听大皇宫那名字听的比较多，您猜是什么原因吗？是咱们华为手机发布在巴黎说在大皇宫发布 是 某一个版本。 哎呦，那大皇宫都干这事儿了。 是开玩笑啊。您继续说，刚才说到您当时是想把世界上的皇宫都 看一下，所以呢，就是别人只能花那个，就是比如说走马观花的时间，我就得花比那时间长。 对 啊，而且那时候就是98年，我有数码相机了， 哇！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照那个，连100万像素都没到， 照出一照片来是不到一百个不到一百 K 吧，这很小一个，很模糊， 今天大家都不能想象、 不能想象，那相机特大，插那个三寸盘的，咔插进去，这相机如果要是使劲照大像素，这一张就照两张照片就没了， 但是那个时候是宝贝啊， 哇，巨大，而且很拉风，就是照完了之后能当时看啊，在拉风，这个也是时间比较近，然后但是已经有朦胧了，因为人这些年是一步一步走来的，不可能一下选择一个特别精准的一个目标，另外时代不允许啊， 那个时候您扛着一个数码相机要逛遍世界上的大皇宫，这是一个心理愿望。 这是一个挺那什么的，就是挺好的一个愿景，是吧？我知道我那时候说，如果你要逛这个的话，别地儿你就别去了。然后我就必须得跟那导游说我脱团 啊。 然后呢，这个反正怎么着，反正就脱了团了。我也没去别地儿，我就是在这儿，还有那个大皇宫、玉佛寺这种地方， 就是我就想在这两个地方、这几个地方多待， 对 吧？ 然后呢，比如说那个卧佛寺，那里有一大卧佛，哇，特巨大。然后那个 是在曼谷 啊，曼谷对，玉佛寺、卧佛寺，卧佛寺特别大一个卧佛，然后在一个屋子里边，你躲不出去，你只能在屋子里给这个卧佛照全身照。可是你想想那时候的相机，没有。那个数码相机肯定更做不了这点了。 对， 我那相机没有那个超广角镜头，没有那个。 你在屋子里要拍一卧。 对，你退到墙上，你得退到墙上，就 这个墙里边你都拍。 对，我就特别想，那时候已经对这个造像也有点兴趣了。而且当时是那一种萌动，是一种感觉。这个它特别大，我想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记录下来。那时候都没想分享，就想着哎，我以后搞成系列，就是想得到的是朦胧中的见识。 您刚才一说分享，我就想那个时代分享真很困难， 很困难， 只能分享给身边的几个人 啊，和 谁跟您近，谁才能看到。 对。然后呢，这是第二次，第三次呢，隔的时间远了点。08年， 哦呦，这一10年啊， 十年，因为这中间这些年。就在别的地儿就进步了，然后呢，因为我老说这个地方泰国嘛，那个它那个资源丰富，然后呢又价钱平实，就是特别平，而且那个特别实在。 他们就老说嘛，划算， 划算，划算，然后那个性能价格比特别高，满足度特别高，然后呢社会还安定，因为它有宗教信仰，所以那个十年之后去了，去的时候不跟团了。那时候是几个，那时候讲究驴友嘛，驴友的时代了，十年前，然后呢，跟几个驴友，那个叫搓着一起去，搓着一起去呢，面范围就大了，但是到那个地方还是就地解散， 就地各玩各的， 对，各玩各的，因为每个人要的不一样，他的承受的东西不一样，如果都去一个地方，一二三进去，一二三出来，就不一样了，所以人家就有人去学泰餐去了，有这爱好的 ， 对，我就肯定就没有，冬阴功汤就算了嘛，喝可以，到这成本太高了。然后呢，我就想那时候已经就是认准了，那时候有世界遗产了， 那个时候开始， 对， 世界遗产， 因为翻译咱们那年已经认识了，一起做过敦煌那石窟节目，全都做过了 啊。 所以那时候世界遗产已经成为我主题了，就是到那个，而且当时呢重视世界文化遗产，因为我在我的世界遗产路上呢是不平衡的，然后呢我对这个世界自然遗产呢刚开始有偏见，认为世界自然遗产呢是这个自然给的有些那个元素少，而世界文化遗产呢它重，它有人的痕迹嘛，所有的文化遗产都有人的痕迹嘛，人类创造的，所以就瞄着 会有点偏， 那有点偏，所以我就瞄着世界文化遗产走，等到现在我去过了263个世界遗产，其中世界自然遗产不到20个、我反思我为什么会走上这么一条路，而且世界自然遗产个个精彩，所以就这样，我当年08年的时候 到泰国，其实 去了， 也有这样一个目的了， 去了两个世界文化遗产，狠狠的去。 简单跟我们说说这两个都是什么地方？ 一个叫素可泰，一个叫阿育塔雅， 都听过，但是事实上如果不是对泰国这个当地的资源非常了解，或者您特别的奔着这两个目的地去的话，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会淡忘掉或者不太熟悉。 然后呢，它在什么地方呢？阿育塔雅呢，距离曼谷80到100公里，很近的。坐公交车大概2小时就到了。特别便宜。然后呢，也泰国不怎么堵车，泰路也还可以。 这跟我们在泰囧里看到的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泰国那个主干道上就在曼谷城里面。 对对对。 堵车的时候不是还说了吗？不要着急。你是北京来的吧？ 对对对对，咱北京 你们那儿比我们这儿还堵。 那个咱北京出去到哪儿都不怕堵车。 对。 说你们叫什么堵车？然后呢？ 其实很近。 很近，这叫阿育塔雅，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细说说。另外一个呢，叫素可泰。 素可泰， 素可泰这名字呢，它既是一个地名，又是一个王朝的名字。它距离曼谷大概有300公里远，得坐挺长时间的车。 这就是一个远距离的地方。 对，然后呢，当时是飞到了清迈，然后又往回走。坐了好久的车，然后如果回来再坐好久的车，有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素可泰是泰国的第一个王朝，公元1238年。然后呢，就是有两个酋长在那，大家一商量，翻译，咱们是不是在这建个国？然后呢，说好吧，原来这地方属于什么呢？属于那个吴哥王朝。然后这俩酋长一商量，就在这儿建了一王朝，就叫素可泰。地名也叫素可泰。 这您通常在节目当中说到历史的时候，特别想用一个名称来给您以后这样一个段落吧，这样一种类型概括一下，您叫谈说历史，谈韩语说历史， 真好听。 好，我们稍微要休息一下了，在广告时段过后呢，一会儿我们继续回到欢庆旅行家今天的下半时段啊，我们还是听听谈韩语，讲讲在今天开始的这个泰国泼水节期间，除了我们玩泼水来感受这个他们的这种民族节日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和感受一些什么？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的微信平台上来说说自己在泰国旅行的经历。其实我想很多人可能还是比我们更能够去亲水，因为很多人都在这个泼水节期间到泰国旅行过，来晒晒你自己的泼水节的经历。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时段过后一会儿继续聊。 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贷款需谨慎。 长奏10年，相约访山。5月5日，厉害了我的国2018春季北京国际长奏大会，北京基金小镇精彩开启，走起！中山公园春花暨郁金香花展4月上旬拉开帷幕。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10天自由，行程自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4月10日至5月31日，北京平谷国际桃花音乐节，欢迎您 周末去蹦极，玩点刺激的。 好啊，去哪儿啊？ 怀柔青龙峡，大学本科以下学生持本人学生证蹦极免景区门票哟， 更是您踏青赏花游园的好去处。 悬浮百米高空的刺激，脚踩群山白云的惬意，勇者的自拍圣地平谷石林峡，钛合金飞碟玻璃观景台，等你来挑战。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意流入眼，不用听你唱惊喜，就能一下扯仙片。红杏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裆，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畅，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好了，广告时段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的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我是张帆，我们今天的达人是谭怀宇。 帆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嗯，咱们昵称还是私下聊哈，叫我张帆就可以。 张帆老师好。 哎，老师就免了，因为我今天是跟您学一学在泰国怎么旅行。实话说，他们都笑话我，真的好多人都笑话我说你还没去过泰国 啊？你没去过泰国？ 那你怎么做旅行节目的？ 你说我活下来了 不是？后来我就说，我说真的是多亏了我这些好帮手，好搭档，好的嘉宾，真的在节目当中，因为有很多时候是不能够啊，每个地方都去过，甚至我这么说我都大言不惭了，应该是这么说，大部分地方都没去过，但是呢，有很好的补充的内容进来，有你们的讲述，可能我觉得更丰富、更专业。那么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地方呢，其实泰国是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是非常熟悉的地方， 对对对对， 所以我也就不怕了， 是吧？ 我把他们交给大家。 好， 如果您对泰国旅行有什么样的经验，比如说我们今天说为什么要提到泰国，12号到16号期间是泰国的宋干节， 对， 泼水节。那么在这个期间，您也在泰国旅行有这样的感受的话，或者你有种种异闻趣事哈，您也可以在今天的平台上呢给我们晒一晒。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可以登录之后发言。怀宇，刚才我们说的是在泼水节，这个泼水之外还能感受什么？ 嗯， 您也提到了自己的那么四次旅行的前，说到了第三次， 第三次 已经到了2008年。 2008年那时候就是时代不一样了 嘛， 能力也不一样了，因为有过10年的这个旅行经验了，所以那个能够掌控一个地方，包括语言 啊， 首先呢就是出去以后。能够用语言熟练的跟当地的人交流。 我刚才第一个感觉就是泰语特别熟练了。 泰语泰语那是没戏了， 不太可能。 还是到哪儿就说英语嘛，是，然后那个这个是可以了，语言是没问题了。第二呢，就是如果要到那个地方去旅行的话，尤其是旅行，就是给大家有个提示，就是争取能会骑摩托。 到泰国争取会骑摩托， 越南、柬埔寨， 就是东南亚国家， 哇，全是啊，那个缅甸，都是能骑摩托，你的范围就大了。你要走着的话，大概是2公里画一个圈，就累了。你要是骑自行车的话，可能5公里再大一点画一圈。你要骑摩托的话，那是以这个油的 重量、来那个立体那个体积来算的。所以呢，就是 会骑摩托， 会骑摩托这事儿，你比如说上坡，你要是骑自行车什么样，你走着什么样，你骑摩托只要 完全不同了， 完全不同了。所以 ， 骑摩托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怪不得在那么多电影，特别是我每次一想到泰囧里面那个画面， 嗯， 因为少不了骑摩托车。 对对对， 拍泰国好像你在那个影像当中捕捉摩托车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 是是是 啊，除了泰拳就是摩托车。 对对对对，就是泰国人或者说那个这整个中南半岛的那个地方的人啊， 嗯， 他们那个认为骑摩托就跟咱们骑电动车一样，那就是个大玩具。 嗯， 你大不了骑慢点嘛，骑慢点就是费油嘛，不就是？ 嗯， 你就骑一天能怎样？是吧？ 就是 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另外， 排量小， 就是你那个，如果像我这样的游客，找不着地方，你走冤枉路，那就冤死了。那个你要骑摩托， 有过吗？您在那儿 经常的 走冤枉路， 就是直接在哪个路口或者怎么着没提，就是没注意，直接再往前走一个路口，结果就错过这寺庙，怎么找也找不着。 嗯。 然后再往回来一找就找了。 嗯。 然后到那个柬埔寨那地方，就是摩托 也是一样， 就是摩托，没有其他工具。 对，刚才您提到的在骑摩托的这件事情上，应该大家有这样的准备的话，有这样的一些资质的话，你就会非常非常的便利。 对对 对, 对, 对, 对，在那儿骑摩托是不用要license 的。 因为好像在某一些就是东南亚国家，在这个事情上，它的这个规定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但是他们都得戴头盔。 对，安全 第一。就是头盔搁在上的也不丢。就挺逗。 我都现在头脑中都在想象谭怀宇骑着摩托车 在那找、找那个在山就是 找庙， 找庙， 找庙。 这是在泰国北部，泰国就是到曼谷了以后，他们就说啊，北部的人那个个子高，皮肤白，那个就是说他们管北边的人叫白，就是白人哈。然后咱们一说，他那个在北边也没过比不了咱们云南呢，是吧？然后呢，再往北方，比如说咱们这个华中地区，华东，然后再往上华北、东北，那。越往走越白，越往北越白。当然，那个从那个曼谷再往下面，还有一片广阔的天地。到这边来旅行，您还得会一样本事，就是潜水。 哎，刚才是说你山路上你骑摩托车，你还是游刃有余的哈。 这， 但是到了海里，这个 得潜水， 就得水性。 潜水是这样的，潜水是浮潜，当然是好了。但是真正能和鱼一样在海里头飞，水里头飞，那是必须得背上氧气瓶的。然后呢，就是如果你有 license 的话，就是有潜水证的话，就不一样了。 您有吗？ 我有。我是在北京考的，国家体委考的一个潜水证。 哇， 特意考了一个。 你在家乡考好了？ 考好了，我考熟了去了。 在那儿潜水潜过几次？ 在那潜过两次，一次一瓶气嘛。 是08年去就在那潜水 啊？对，潜了然后那个，因为就是为了去做准备嘛，是吧？那时候08年相机已经 哦，我明白了。从98、99年以后。黄毅老师什么都没干，在北京去潜水学了十年，然后08年准备去泰国潜水， 可以这么理解吧？然后那个潜水是很重要的，然后但是当时呢还没有水下摄影， 哦， 还没有能力。08年 的时候您还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还做不了，时代还不允许。那时候准备一大壳子，把一相机搁壳子里了。2018年，我们现在拿的是 GoPro 5，直接就举着就下水了。它自身就是防水的。 对，啊，那个时候需要防水的一个大罩子。 大罩子，那时候就也没想这事儿，就想着去看去。所以那个从这个曼谷，飞普吉岛，然后在普吉岛啊、皮皮岛啊那几个岛，大皮皮岛、小皮皮岛，在那儿住两天，然后潜水，到那儿什么都不用考虑了，就你就在这儿好好跟水亲近就可以了， 放松。 对对对，因为那是印度洋嘛，印度洋的整个海水的质量还是挺不错的，而且这个泰国哎没啥工业，它没污染这个内海， 对海洋， 对 还是保护的很好。 对，所以第三次去泰国，花了十几天时间，就是都是飞的，如果我现在去，一定不飞，一定是一站一站走， 慢慢来， 把中间一站一站，因为 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不要把这地儿扫干净。 这个说的非常好，就是飞行其实它是一种特别快捷的连接。这个连接事实上对于中间这么一段是略过的， 是略过的。对对对。 那如果你是真的有那么多的时间，而且你有这样的心情，有这样的一种想法，最好还是要把它连起来。 对对，旅游里边 通过其他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你得会所有交通工具。那个，我刚才说的这是一点。你要说自行车不会骑，那北京先把自行车学会了，然后 自行车不会骑，现在 也有 是吧？ 也有。你说我实在是不能亲近水，有点亏。那你想想这个，这个泼水节你怎么过呀？ 没有办法了。 对对，不好过。所以呢，旅行里头有这么几条是必须就不用聊的。语言，掌握交通工具， 对， 那个包括开车左舵右舵，你脑子先得给反应过来，然后呢，这是一个。 泰国的车应该是 右舵 吧，跟咱们是反过来的。 对对对，哎，不对，泰国车左舵。左舵 落实了吗？ 落实了，左舵。 我可是没去过的啊。 啊，没关系。那个，他到泰国一般不租车 啊。 他，你想想，在春风拂面到处花香的这个环境里头，开着摩托，那是什么环境 啊？啊，对， 是吧？ 对，您是刚才提到的自行车、摩托车、潜水执照哈， 对， 这些都有的话，你会玩得特别尽兴。 啊，对对对，这是必备条件。 你会进入到那个当 中。对对对，然后即使是比如说滑翔伞，滑翔伞后头有一个教练，因为咱们自己没有条件做这滑翔伞嘛。然后呢， 这个在海岛上现在太流行了。 对对对， 到处都有 啊。对对，所以这个你会这个，你到时候你的娱乐度就很高啊。 对， 是 除了看世界遗产之外，我们发现怀宇还是一个特别会玩的人啊。哎，那刚才你说到了这个第三次的2008年，那么第四次您刚才说应该是最近的一次了。 对， 是在哪一年？ 2015年 去泰国。怎么去的泰国？ 是那个环球，就是坐着哥斯达大西洋号游轮从上海出发，用86天的时间绕了地球一圈，其中有一站就是， 是在 泰国，就是那个普吉岛。 哦，您的游轮是在普吉岛停了一站？ 普吉岛停，但是普吉岛停不了这么大的游轮，直接普吉岛呢就那大船帮就扎的那个湾里了。那个湾里以后，他用那个大船上的救生艇。大救生艇一共是12艘，左右各6艘，各卸下来3艘，一共6艘，那个 天哪， 当驳船给驳过去。 救生艇往下放这事儿，我还是在泰坦尼克里边看到的。 是吧？哎，这游轮上都不能提这个， 不能提。对对对。 然后，但是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下去以后，我自己特别清楚我要干什么。第一，租摩托。 在那儿下到普吉岛上， 普吉岛第一就要租摩托，你要有摩托你就有腿了，你有腿了你就能去更多的地方，你就不必停留在这个湾里。所以我租完摩托以后，我就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儿。然后呢，时间就是一天一整天，早上起来停到那里，晚上走。等我晚上我到了普吉镇，骑着摩托车到了普吉镇20几公里吧。等回来以后，过了一个那个山梁，一过来那湾出现在眼前的时候，那景象就是一条大船， 灯火通明的， 还没夕阳西下，一条大船停在这个湾里头，10几层楼高，在水面上没有任何遮 挡大雾， 哎，一下心里头就 对 特踏实， 环太平洋， 环太平洋， 刚才说到第四次就是这个通过游轮进入泰国的时候，我想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吧？平常飞到泰国。 对啊， 哪怕你是从陆地去泰国，这回你是从海上进的泰国。 对啊，这个有好多时候人说不，这难以想象，说那个碰见中国游客了，就是比如说互相说帮忙照张相，然后呢几个人问，就是有人聊天说您来这住几天啊，然后怎么来的呀，住哪儿啊，然后人问我们您怎么来的呀，坐船来的，然后到克里特岛坐船来的，坐船，然后他就傻了，说您坐船来，坐什么船？ 什么船？ 一指， 那 就 是我们船。人不知道的以为你划船来了。 对， 鲁滨逊漂流过来的。 对，漂过来的。 刚才说到了四次泰国的旅行，其实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哈，真的也是见证了整个